第二十四集，绝望的耐奥祖。即使是在漫长而严酷的冬季，每一个月过去，兽人对猎杀德莱尼都越发擅长，每一次胜利都让他们对德莱尼人更加了解。杜隆坦交给耐奥祖的那些宝石被证明的确价值非凡。耐奥祖一开始独自使用两块水晶，随后其他萨满也加入其中。他们将红色水晶称为愤怒之心。他们发现，只要带队的指挥者带着这颗水晶，不但能够加强他自己作战时的力量与技巧，他麾下的所有战士都能从中受益。每到新月的时候，这块石头就在各部族之间传递，所有士族都对此渴望不已，但也没人胆敢盗取这颗水晶，将之据为己有。他将第二颗宝石称作璀璨之尘，当一名萨满携带这颗宝石的时候，就能够在集中与洞察方面得到极大的提高。愤怒之心能够激发情绪，而璀璨之尘则能安抚人心。在璀璨之尘的影响下，人们的思维更加敏捷而精准，也更加专注，他们因此能够使用强大的魔法，而且能够进行精妙的操纵，这是让兽人不停地赢得胜利的另一要素。更加讽刺的是，他们是在用德莱尼人的魔法对抗德莱尼人自己，这进一步鼓舞了兽人们的士气。但这一切都没能让奈奥族感到愉悦，他在与杜隆坦对话的时候心中闪过的一丝疑虑，现在正在动摇着他的内心。他竭力克制住怀疑，害怕吉尔加丹也许能够读取他的思想，但这些疑虑挥之不去，仿佛尸体里的蛆虫，无论在梦中和清醒时都烦扰着他的意识。吉尔加丹看上去与德莱尼十分相似，有没有可能他们其实是一样的？而他自己是否其实是被利用了？一天夜里，他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忍受，便静静地起身穿衣，唤醒了他的坐郎竹星。竹星伸了个懒腰，困倦地冲他眨了眨眼。奈奥祖跨上巨狼的背部，慈爱地拍了拍他，然后出发前往圣山。他之前从来没有骑着狼去过圣山，总是按照传统步行前往，这次他必须在被人发现之前赶回来，所以时间紧迫。此时已经是临近开春，克什哈格节即将到来，但是寒风依然刮得奈奥祖的鼻子和耳朵生疼。春天似乎还很遥远，他俯下身子，尽量躲避着寒风和突然飘落的雪花，为坐狼身上的温暖感激不已。坐狼穿过雪堆前进，脚步算不上快，但十分稳健。最终，奈奥祖抬头看到了灵魂之山完美的三角形轮廓，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。几个月以来的第一次，他真心感觉到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。竹星不擅长攀援，所以奈奥祖命令他留下。他在雪堆上刨了个坑，蜷缩在里面。奈奥祖立刻开始登山。他觉得自己的身手已经多年不曾像这样灵活。他带着的水袋令他的行囊沉重地下坠，但他的心中充满了期待。他早就该这样做了，他早就该直接来到智慧之源，就像他之前的萨满曾经做过的那样。他不知道自己之前为什么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一点。最终，他来到了洞穴入口，在那个完美的椭圆山洞前停下了。虽然心里焦急地希望见到先祖之魂，但他明白必须遵守仪式的传统。他点燃身上带着的甘草树，让香甜的烟气安抚与净化他的思绪，然后他向前迈步，低声念出一句咒文，点燃了沿途排列的火炬。奈奥祖在这条道路上走过许多次，多到他自己都记不得次数了。光滑的道路旋转向下，奈奥祖走进黑暗之中，心脏由于希望而狂跳不止。 他似乎花了比平时更长的时间才注意到周围在逐渐变亮。奈奥族走进洞穴，觉得不知为何圣池中发出的光芒似乎比过去暗淡了许多，这个想法令他非常不安。他深深的呼吸，暗自斥责自己，他把自己的恐惧带进了这个神圣的地方。他走进池子，从脖子上摘下水囊，然后倒空了其中装着的水。水花飞溅的轻柔声响是洞中仅有的声音，在洞穴中回荡。奈奥祖完成了供奉，他坐在水边静静地等待，注视着微光粼粼的深处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他并未惊慌，有时先祖之魂并不急于回应。但随着时间逝去，不安开始在他的心头涌动，他挪动身子，大声呼喊： 先祖们，挚爱的王者们，我奈奥祖，影月氏族的萨满，你们后代的领袖前来寻求，不，祈求智慧。我迷失了道路，无法得到你们的指引。虽然我们作为一个种族团结了起来，正在变强，但这个时代黑暗而令人恐惧。我质疑我所走上的道路，我寻求你们的指引，我祈求你们，如果你们曾经爱过或者关心过那些追寻你们足迹的人，请现在就向我献身，给我谏言，让我能够正确地引领他们。 奈奥祖的声音颤抖不已，他明白自己听起来是多么的迷茫和可悲。有那么一瞬，顽固的自尊让他羞红了脸，但那种感觉立刻就被驱散了，因为他明白自己的确关心他的人民，他希望为了他们做正确的事，但此时此刻他不知道何为正确的事。池水开始发光，奈奥祖急切地靠上去，他的双眼扫视水面，他看到了一张脸回望着他，是他挚爱的卢尔坎。奈奥祖松了一口气，一时间眼泪突然涌出，仁慈地模糊了他的影像。他眨了眨眼，当他看清卢尔坎心中的神情时，心头一阵抽痛，那眼神中充满了仇恨。奈奥祖仿佛被击中一般向后退去，更多的脸庞浮现在水中，全部都带着相同的表情。他的胃部一阵翻涌，大喊起来： 我祈求你们帮帮我，赐予我你们的智慧，让我能够重获你们的青睐。 你什么也做不到，现在不可能，100年以后也不可能得到我们的青睐。你不是你人民的拯救者，而是他们的背叛者。 不，请告诉我该做什么，我一定照办。现在还不算太迟，现在一定还不太迟。 你不够坚强，如果你足够坚强，就不会在这条路上走这么远，你就不会这么轻信，被欺骗去服从于那个人的意志。他对我们的人民没有丝毫爱护之情。 但是我不明白，卢尔坎，是你曾经在我面前现身，我听到了你的声音，是你，格雷克沙尔，是你给我的建议，吉尔加丹是你们让我接受的人，所有兽人的伟大盟友。 卢尔坎对此的回应是一言不发，他也没必要再多说什么了。当这些话脱口而出的时候，他就意识到自己是被多么严重的误导了。先祖之魂们从来不曾降临于他，这些全部都是吉尔加丹策划的诡计。不管他是谁，是什么，他们现在不相信奈奥祖是他活该。一个会被如此轻易欺骗的萨满，不可能再有人信任他，信任他能够纠正一切。 一切都是谎言、欺骗与操纵织成的精妙蛛网，而他奈奥祖就是第一个撞上去的愚蠢昆虫，被困在其中无力挣脱。已经有近100名德莱尼人死去了，一切已经无法挽回，也无法再请求先祖之魂的帮助。他已经无法相信他梦中的幻想，他只知道他们大多数是谎言。最糟糕的是，他已经把他的人民送到了那个人的手中。那个人虽然外表华丽，甜言蜜语，但其实他那虚伪的心中毫不在意他们这个种族的利益。他望进他挚爱的亡灵双眼中，但他转身离开了，一个接一个，水中倒映着的无数脸庞随他而去。奈奥祖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而惊恐地颤抖不已，他无论做什么都已经无法挽回，他只能在基尔加丹为他精心设计的道路上走下去，向那些已经不会再聆听他话语的先祖之魂们祈祷，祈祷着也许以某种形式一切将会好转。他把脸埋在自己手中抽泣起来。而此时，古尔丹蹲伏在隧道转角处的黑暗里，他听见了奈奥祖的啜泣声，露出了一个微笑。他相信，吉尔加丹会喜欢这个情报的。